哎，这就是以怒而治病法。通过什么呢？怒气，哎，把肝气猛劲调调，把那个淤血给冲破，给它排出来，是不是？但是这都是古代医林的佳话了啊！你现代人你可不能乱用啊！这个人要是肝硬化、门脉高压、门静脉曲张，你给气呕血了，气得吐血不止，那是要命的。哎，而人那个是对症，哎，久而淤结啊，久而淤结，脾呀、啊，脾是主思的，是不是啊？思则气结，长了个大疙瘩，是吧？那么怒呢？怒是肝所主，木能克脾土，木能克脾土，所以人家抓着他这得病的原因是思结而起，所以人用治怒的方法。哎，这是我们古代传承下来的这些什么呢？哎，情志疗法。说到这个情志疗法，我还想多说两句啊。刚才说的都是古代，我们说说近代啊。近代最近呢，国外有个调查啊，好多这个新闻呢也都刊登了啊。我听了感觉和咱们医学有关，我就拿来给大家说说啊。两个百分之二十啊，百分之二十是多少？五分之一啊，是不是啊？五分之一啊，这数可不少啊。第一个百分之二十是什么呢？是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呢都得过恶性病，都是在不自知的条件下得了恶性病。哎，没有要了命，是好了之后才知道的。就像我们现在70岁往上的好多老人家，是吧？原来呀也没体过检，现在退休了啊，组织体检检查一下子吧。哎呦，你得过肺结核啊？没有啊，没得过，呵呵，不知道。说怎么着了？哎，那肺上都有钙化点，哎，它有历史的印记，是吧？但是我说这恶性病可不是这个肺结核这么简单的啊，啊，都是大家啊一谈一提到这个字儿就吓得要命的病。那么就告诉大家一个什么道理呢？就是好多事儿你不用刨根问底，偏得知道它的底细。你不知道善意的谎言，你不知道反而是一种安慰。啊，你不知道你没有恐惧感，啊，你没有负担的上了战场，哎，你没准打胜了。这是第一组数字，百分之二十恶性病，在不知的条件下，患者身体实现了自愈。还有第二个百分之二十，是吧？百分之二十的人，因为误诊，啊，因为误诊，啊，本来不是这个病，结果告诉你是。还有结果呢，自己啊回家呀、啊、忧郁过度，弄假成真，不是恶性病，长成了恶性病，最后要了命，是不是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心理素质特别差，是吧？在面对误诊的时候把它想成真的了，哎，结果呢长时间的心理压力啊，生活的正常规律被打乱，结果就造出了恶性病，也要了命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是在国外的两个调查结果。那么说这儿呢，我还想起一件事儿，啊，就是不少患了病的人，他愿意把那个医生专家呀当成算命先生，啊，紧紧的握住那个院长或者那个主任的手，大夫，你跟我实话说，我还能活多长时间，对吧？啊，甚至有那危重的病人。啊，老大夫一拍大腿就告诉你回家吧，顶多仨月。你看就这个数字啊，顶多仨月，有一半的人果真，哎呀，这大夫太准了，到仨月人没了，是吧？啊，还有一半呢，你特别，你现在啊听我养生知识的人，我们大家知道了心理疗法，人有一个坚强的意志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包括当时啊咱们国家搞建设的时候啊，有条件要上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，那铁人王建喜的口号，你别光打石油有这口号，有时候你跟疾病做斗争，你也得有这个必胜的信心。结果呢，你看在我的这个朋友圈当中就不少这样的人啊，大夫说我三个月，哎，得就这仨月我就放开了活了，是吧？那真是洒脱，是吧？刀也不开了，是吧？这个什么呢，药也不吃了， 哎，那活得洒脱呀，甚至家里房子都卖了，出去旅游去了，是不是啊？结果呢，溜达了大半年回来了，人还活着，但是房子卖了，钱没了，就成了个天大的笑话，是吧？后来还得找大夫去了，你看，你不说我活仨月吗？房子都卖了，你看钱花了了，人没死。大夫说，那你是来谢我的了，还是来找我麻烦来了？啊，这咱们只是给大家说这么个社会现象。啊，说明什么道理，就告诉大家。哎，就告诉大家啊，同样是三个月这一句话，对于那些心理薄弱、对疾病认知度不够、甚至产生过度恐惧的人，那就是个催命的稻草，是不是？哎，把命提前给要了。反过来呢，对于那些个性洒脱，是吧？人性坚强。啊，与天斗其乐无穷，与地斗其乐无穷，与病斗一斗，他是人生不乏味啊。结果战胜了疾病，放下了压力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我没得病前，我得接孙子送孙子，我省了钱攒钱给孩子还房贷啊，我孙子上大学我还得给他攒学费，你看你都快没了，你还牵肠挂肚干什么？一切都放下，我得出去旅旅游，我就活这仨月吧。啊，结果三年、三十年都是他。所以健康心理管理，在疾病面前，在健康面前，端正心态，它将是咱们啊生命的海洋当中的一盏航灯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普参牌普参康胶囊，本品是以葡萄籽、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、抗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、易疲劳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咱们给大家说的是心啊，心藏脉，脉舍神，心气虚则悲，实则笑不休。所以啊，说到这个心神啊，我想到了两个字，一个是这个什么呢，叫欲，是吧？心有神，人就有欲望。那么我们世界的进步，是吧，包括我们生活条件的改善，都是人们有心气儿，人们活在一种希望当中，生活有奔头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所以会努力的用我们的双手改变世界，改变生活，这叫欲。但欲不可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当你这个欲望啊过于强大的时候，哎，你看心属火，肾属水，那个肾他就定不住你那个心火的时候，有个成语叫利欲熏心，哎，那就成了病了。所以人不可以无欲，是吧？人不可以无欲，人没有欲望，是吧？问你想吃什么不知道，想喝什么不知道，有什么高兴的事不知道，这就是个死人啊，或者叫活死人。为什么呢？哀大莫过于心死，人的心神死了的特点就是无欲啊！你看现在这个抽脂减肥、饥饿减肥、手术减肥，甚至有把胃啊，那个在欧洲啊，怎么减肥啊？是不是啊？啊，怎么预防糖尿病？拿手术刀把胃给切了啊，把你那个消化系统搞残疾了。结果这样的人就会形寒肢冷啊，什么病？厌食症啊，大家都看着那个模特，是吧？瘦的最后一把骨头跟骷髅一样，哎，那就是个活死人。什么意思啊？心有欲望，人是活的。当心没有了欲望，你这饮食之精不能来产生这心火的时候，我刚说了叫形寒肢冷，是不是啊？你那心包都寒了，哎，人就处于一种厌世的状态。 所以在这儿我提示大家啊，这个甭管胖瘦啊，健康就好啊，什么东西过了头啊，咱们是普通老百姓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看那个健美运动员，他很美啊，往那儿一站，浑身那肌肉棱子，人都长得跟雕塑一样漂亮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样的人他不是健康的人，那叫有机无麸啊，有机无麸。同样，我告诉大家，就参加这些健美的比赛的这些运动员，其实他肌肉长得很有型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一旦有点风吹草动、风寒，先得病的就是这伙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胃气、皮肤腠理，在他为了凸显这肌肉棱角的时候都耗没了。所以什么是健康的人呢？健康的人是得有肌有肉，有情有欲，有血，是不是啊？有气。哎，这是相辅相成的。哎，所以我们平常啊，我们健健身是增加点肌肉力量，但是你甭琢磨着说我一定要把身上那脂肪练没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身上那多出来那点 5% 到 10% 的脂肪储备，那是你防病的法宝。反过来呢，我们都把人练成了那个健美运动员，把脂肪的比例降到一定程度之后，我告诉你，女同志你锻炼过度，脂肪比例含量低于 25% 的时候，你雌激素不分泌了，长胡子了，月经停了。那么男同志呢，一样的道理啊，一样的道理。所以人有多少脂肪它是有生存比例的。所以啊，我们生活当中你这个美是吧，它不单单是你外在的一个现象，你一定要知道那个美它有着它的自然天成的东西啊。所以什么最美啊，啊，自然最美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给大家说啊，肺啊，肺脏的情志啊，肺藏气，气舍破，肺气虚则鼻塞不利，少气，实则喘喝，胸迎养息。哎，这说的是我们的肺脏啊。肺是干什么的啊？肺为气海。嘿嘿，我们这个肺啊，就是一个大大的什么呢？风箱啊，大的风箱。这个风箱啊，是给身体啊送气的。哎，这个气啊不能断啊，断了气了就没了命了。另外啊，每个人的风箱都不一样啊。你看那个歌唱家，你看人那个肺，是吧？哎，他能传出悠扬的声音，所以肺它不但是风箱。它还是我们身体自带的啊，叫什么，叫立体声，立体环绕，环绕立体声的自带的与生俱来的音箱。所以说你看那个学生啊，他考那个音乐学院，你能不能唱歌啊，是不是啊？你能不能唱歌？哎，他得看看你那个肺，哎，看看你那鼻子出气儿，看看你那发声啊。这个与先天的这个成分是密不可分的啊，密不可分的。而且肺藏气，它还藏着我们的魄力。所以我们经常说气魄气魄啊，你那肺气足啊，直观的讲，你一个学生体检，你那个肺活量啊，你那个肺活量是5000呢还是10000呢，还是你那肺活量勉强达到2000肺不张，对不对？哎哎，它体现的就是你那个魄力之所在啊，魄力之所在。那么肺它的功能弱的时候，哎，表现为什么呢？哎，少气，鼻塞不利。所以那个鼻炎的人他常找到我，徐老师，我这个鼻炎是扎针灸啊，我还是吃药啊， 我还是往里头滴药水啊，我都避而不答。有人说，徐老师你是不会，哎，我都问他， 啊，我都问他，我说你知道你鼻子根儿在哪儿吗？其实生活当中往往就是这样的，难者不会，会者不难。他问你这些方，你说什么扎针灸啊，往鼻子里滴药水啊，你是拿药物熏蒸啊，你搞来搞去都是在搞着一个鼻子啊，都是在搞着一个鼻子，是不是？而实际上这根本在哪儿，是吧？哎，我一句话我就叨到主要矛盾了。我问你，你知道你鼻子根儿在哪儿吗？你看，锣鼓听音儿啊，哎，有的人一句话听明白，哦，徐老师，我明白了。我说你明白什么了？鼻为肺窍，所以你鼻子上的病，你到医院做个手术，把鼻子割掉，彻底摘除，你没鼻子了，你还得病吗？还得，还得呀。所以我们知道了，哦，鼻子的病根儿不在鼻子，在鼻子连着那个底下的那个什么呢？人的那个音箱。哎，鼻为肺窍，所以当你鼻塞不利的时候，哦，是我们肺气不足，不能把上面那个门打开，叫鼻塞啊，鼻窍不通。所以这人说话声特别小，是吧？你特别，你像我们搞这个播音的，是吧？讲课的，是吧？你平时啊，你要唱歌，哎，好多人说，哎，唱歌，你那声音，你一唱，怎么把别人的声就压下去了？啊，我是先天的优势啊，虽然跑调，哎，但是什么呢？你那声音浑厚，我这个，啊，爹妈给的音箱好，虽然我们这个啊，功放不在调上，但我们这音箱好啊，音箱好。哎，这是肺气虚则鼻塞不利，少气。啊，我还教这个年轻人，我说你经常做一做扩胸运动，啊，说扩胸有什么好处啊？经常做扩胸运动，你那个音箱就能把它音箱扩大，喇叭扩大，啊，把肋骨啊、呼吸肌啊、哎、胸肌啊做到加强。啊，与此同时呢，我们在做扩胸的时候，我们在拉伸的是胸骨，胸骨后面，胸骨后面是胸腺。所以经常做扩胸运动，你不但敞开了胸怀，打开了肺的音箱，哦，你还发现怎么感觉心里边这么敞亮啊？哎，其实你还怎么的了，宽胸理气，打开了膻中穴。所以我教了，我说那些胸闷的气短的人，归息是在内调，扩胸是在外展，哦，同时我们再按一按膻中穴，膻中穴啊，哎，达到了宽胸。